天津，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别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呢是多云，偏北风三四级，气温3到6度，相对湿度20%。下午是多云渐晴的天气，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0上6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0下6度。白天最高气温0上6度，夜间最低气温0下6度。总的来看呢，今天下午能见度不错，风力也不是太大，比较适宜交通出行。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了西五环宛平桥到衙门口桥由南向北，西五环晋源桥到香泉桥由南向北，西四环定慧桥到四海桥由南向北，西五环晋源桥到八角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面部整形美容的那些事儿。双眼皮儿、大眼睛、高鼻梁、小脸型、苹果肌、尖下颌，当你惊异于一个女人的美丽时，是否会把这些当作评判一个女人美感产生的最基本要素呢？当下微整形流行，注射瘦脸针、玻尿酸似乎成了午餐时间就能完成的项目。微整形真的像宣传中的那么简单吗？不管是动刀还是注射，为了容貌，在脸上大动干戈之前，风险禁忌您都清楚了吗？健康加油站今天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和您来说一说新年新气象面部整容大盘点。好，明天啊就是年三十了哈，现在就已经感觉到了浓浓的这个过年的氛围。在这儿是不是范教授可以先给我们的广大听友和网友提前先拜个早年？ 大家过年好，祝大家狗年吉祥、健康、快乐。 当然了，想要美的朋友，新的一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美的容貌、美的心态。 对，愿大家更加漂亮。 新年新气象，面部整容大盘点，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关于整形美容最靠谱的那些事儿哈。我们欢迎来自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大年二十九一起来和我们继续关注美的那些事儿。那说到这个年终盘点哈，关于这张脸，我们说了，别看可能有的人就巴掌大的那么一张小脸哈，但是能说的内容真的是特别的多。 对， 我们来汇总一下。首先盘点的第一方面，我们再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介绍说，哎，你去哪里哪里找谁谁谁，他的整形美容什么打针也好呀，做手术也好，技术特别好，每次我都会把你给推出去。 谢谢。 当然了，其实我们的准则或者说标准是什么呢？首先要选择的是正规的医疗整形美容机构。 对， 要说这机构也得分不同的层级哈。 对，其实呢，机构是分不同的层级啊，但是呢，是这样说啊，就是小机构也可以有大医生啊，这个我们不论大小，但是呢，必须要正规。 嗯， 什么叫正规呢？就是我们反复在讲，会有这个卫生局给他颁的这个证。就是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它的一楼大厅醒目的位置有两张 A4 纸的大小，有一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了这个证的地方它才算正规的机构， 你才可以进去、 啊、 要不然您就转头走吧，不靠谱了。 没错，所以第一一定是要正规的机构、嗯、那么第二点呢是要正规的医生。那么怎么去鉴别正规的医生，这个就有点难了。但是如果它是正规的机构，那么一般来讲哈，尤其是这个大医院来讲，他不会去聘这些不正规的医生的啊。 嗯、 像这些市属医院，他的医生肯定都是反复经过审查资质的。所以说，正规的机构里边，一般来讲他是正规的医生啊。那么第三点就是要正规的药品。那么在这些特别是这个在这一点上可能大小还是有一些区别，我们倒不是歧视小机构啊。那么比方说这种市属的大医院，它这个进药途径是严格把关的，而且是统一采购的。那么所以呢，如果它是正规的这种机构的话呢，医疗机构的话，它的药品这点您就放心吧。哎，所以说我们叫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啊、或者叫正规的医院啊，都可以啊。第二点是正规的医生，第三点是正规的药品。 嗯。 第四点呢，就是正规的操作场所。在这个医疗机构里边，不是哪一间房子都可以来操作的。那么一定要在，我们讲是在手术就要在手术室里去操作，那么一定是无菌的手术室、 嗯、 对吧、 哦、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要采用这个正规的操作流程，就不是说这个随便谁，那么比方说双眼皮上来嘁哩咔嚓做完，它就符合这个正规的流程，它是有一套流程，标准的流程，所以要正规的流程。最后一点呢，我们讲叫规范的适应症的选择。 嗯， 那么一定是这个人适合做什么，适合选什么就做什么。那么今儿早晨呢，正好我看了一个病人，我们年尾的时候，不像其他的一些科可能病人就少了，我们反而是病人多了、 哦、 大家因为这个假期嘛，愿意多来做个手术，假期休一下， 休养一下。 对，所以这段时间病人特别多。今儿早晨我还看了专家诊，然后看了一个病人，他自己在网上搜了很多知识，他说他的这个鼻子啊，以前打过透明质酸，他叫玻尿酸了，老百姓都这么叫，他说打过透明质酸，那么现在问我还想隆鼻，因为透明质酸已经吸收了，问我是用什么好，他已经都知道了，有这个玻尿酸隆鼻，有假体隆鼻，有埋线隆鼻，他就都说出来了、哦、都说出来了呢。我倒说实话，我就不想给他讲的太复杂，因为其实你有的时候就陷入这个选择恐惧症了，你给他讲一大堆之后他有点迷糊了， 反而不知道怎么选。 哎，对对对，所以我呢大致讲完之后，我说您呢可能按您这个要求啊，他又要快，那么还要就是创伤小，还要尽量别影响上班、 哦、 我说那您这个可能就是打针打透明质酸就行了，您也别再想别的了。 嗯， 哎，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所以我们医生有这么一个责任和义务，帮助患者去做选择，提供一些，那你不能把患者给弄迷糊了，本来进来的时候还蛮清楚的，被你医生三句两句给讲糊涂了， 那是不行的。 对， 但是我们说要是不靠谱的地方的话，往往就是那种被医生给讲糊涂了，然后稀里糊涂就做了一个项目。 对，是这些是存在这个情况，有的时候就是就过度的有这种营销啊销售啊在里边。那么所以有的时候我跟病人讲话的时候，我也跟他讲，我反复告诉他，我说这个可能不适合您。 嗯， 那么有时候病人呢他坚持，他说我从网上查过了，我认为这个就适合我，那实在我就没法讲了，我只能说你看看这个您坚持的这个比我跟您说的那个可贵多了啊。对吧，您至少从这点您判断一下、 uh-huh. 对不对。哦，病人一听，哦，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说我们这个像我们医院我们大部分的医生啊，他还是能够从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能够站在病人的立场上，哪个对他来讲又便宜又有效是最好的，而不是 最适合的。 对，不是去挣这个昧着良心的钱，挣了自己也不舒坦。 好嘞，年终盘点第一条，首先选择正规的医疗整形美容机构。当然了，我们常常说到的那，其实现在已经变成六个正规了哈。 对， 从我们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归纳总结的五个正规，到现在我们说正规适应症的选择。 对， 正规的医生他会帮您来选择或者是推荐哪一种方式适合您。 对， 就像刚才范主任说的，光一个隆鼻现在就已经有三种方式了、 至少吧， 至少有三种方式。 还有比方说他也跟我提到能不能支付 肪隆鼻，这就更说实话，这脂肪隆鼻我们不细讲了，脂肪隆鼻它太软了， 流动性， 做出来鼻子不挺， 明白？ 所以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医生呢，第一要把各种这个存在的这种方法都提供给您，第二呢，也要根据您的情况，大致要推荐几种，让您这个选择题的选项不要太多了，把您自己就搞糊涂了。 好嘞，所以您看看，当自己的选择和医生推荐的之间，我们说可能是有一些矛盾哈，不太一致的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还是听专业人士的建议吧。毕竟我们医生所接手的案例啊，或者是对于您的这个五官的判断可能更靠谱一点。以前我们说来这个是范冰冰的照片，我就要她的这个眼睛的这种形状啊等等哈。有的人诶真的能够整得八九不离十，但是有的人您这底子他离那个差了十万八千里， 是的， 我们是不适合的。 对， 好，年终整形美容大盘点，各位呢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您在整形美容的这条路上，好，遇过什么样的坑也好，或者有哪些美好的收获也好，都欢迎您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交流。范巨峰主任医师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中国协和医院大学博士，中华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全国委员，美容技术学组组长，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委，中整协脂肪医学分会副会长，中整协面部年轻化分会副会长，中整协抗衰老分会副会长，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会员，从事整形外科二十多年，经验丰富，擅长注射美容、激光美容、乳房整形美容、眼部、鼻部整形美容以及除皱等。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可以随时来和专家互动交流。热线电话呢是 010-6515-0822-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登录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方式，关于整形美容有什么想要咨询的，抓紧时间来和范教授互动和交流。 开着车子，风和日丽的日子中，满笑声临时，今天开始找个 好。哎呀，要说这个明天啊，就踏入我们春节假期了哈。这两天看朋友圈，大家晒的都是各处旅游的这个照片。在这里我还要再次感谢范教授，在这个节骨眼上能够来做我们的直播哈，感谢感谢。 这是我的荣幸，这是我的荣幸。 要说这些，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没想到，或者说跟其他的一些科室不太一样的，就是在节前做整形美容项目的人反而特别的多。大家呢也是希望趁着春节，见着亲朋好友的时候，哎呀，怎么变漂亮了？ 是的。 或者说可以趁着春节这段长假嘛，养一养自己的状态。那么春节期间有很多人去热带地区玩了，也有的人去冰雪地区玩了。如果说他刚做了一些这个整形美容的项目，时间还不太久，就跑到太热或者是太热的地方去玩，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啊。我们先说热吧。热呢，比方说您去三亚了，或者去一些这个 海岛， 海岛阳光很足的地方，那么第一肯定是防晒。这个晒啊，虽然说外国人挺喜欢晒，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那么说实话，我们特别容易晒的这个皮肤长斑。那么这本来您就不适合晒，如果做完一些手，特别是做完一些激光项目啊，我们像节前有些病人也是做了激光项目，我就反复提醒他，如果您去这些这个晒的地方，一定要抹那个防紫外线的那个防晒霜，一定要度数高一点。有你们是抹多少一般？ 50 啊，对 ，SPF 五十 ，SPF 五十 ，PA 三个加号。 对，您这个确实是已经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了。 是的， 所以说一定要抹到这个，要带这种50的这种防晒霜。当然，抹完了厚厚的、油腻腻的，很烦人。但是你必须得抹，这是第一点啊。那么去这个寒冷的地方呢，倒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但是呢，比方说刚做完一些手术啊，比方说这些伤口这些地方啊，那么如果在这个特别冷的地方， 它还是不太适合的。 这么说，有一些项目吧，做完了之后可能皮肤会有那种微微红肿。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说法，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冰袋啊、 冰敷、嗯、 啊，隔着这个毛巾，然后让它降温，起到了这个消肿的作用。 对。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跑到哈尔滨去看冰灯了，零下30度、嗯，在外边一待1小时， 那个真的不行。哈尔滨我别说一小时，我去看冰灯待了3分钟，全身衣服都冻透了， 手机都冻瘫痪了、 手机真的不能用了，这是真是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说那些地方我去的冷的地方少哈，我可能很难有特别这个切身的体会跟您讲啊。但是呢还有一点我倒提醒，刚才这里边没有提到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笑还有吃大骨头啊。我反比方说咱们做了一些埋线的项目、您这个回去以后哈哈一笑崩开了 啊，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哈哈一笑。还有一个就过节也笑嘛，开心嘛、还有一个是啃那大骨头， 啃骨头， 包括吃苹果啊。我现在吃苹果我都是把那苹果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往嘴里放， 就是不整个啃， 别使劲啃，那个整个啃，第一个是容易把这个上膛的牙龈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受，容易给伤着。第二个呢就是说嘴张得太大， 容易伤着挂钩。 对，所以说在过年期间，我想这个吃东西是一个吃那个东西比较吃的比较高兴了，还有这个 happy 啊，笑啊，所以这些方面倒是蛮应该注意的。另外就是去热带地区，寒冷的地区稍加注意吧，刚做完手术的一些伤口要注意一点，其他倒没有什么。另外就是注意冻伤，如果凡是您去这些地方哈、冻伤还真是要注意的。 就是说原本你可能做了一些项目，皮肤这个时候正在处于一个自我修复期， 没错、 和这种健康的屏障状态比，它稍微脆弱一点， 对， 你或冷或者是或热过热，对它来说可能都是有点伤害了、 对，这种真的要小心冻伤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好嘞，您看看哈，春节期间出去热闹出去玩、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您是刚刚做完一些整形美容项目的话，真的是要注意的。 对，没必要把这事正好搅到一起去。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说这方面也得注意，春节聚会难免会喝酒，术后多长时间可以喝酒，有什么禁忌没有？ 这个呀，本来喝酒就不是什么好事啊，我觉得能少喝就少喝啊。 首先是少喝 啊，对。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个中医呢比较喜欢讲这个忌烟酒、忌发物啊，西医对这块没有特别的一个要求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反正千万别喝大酒。另外呢，从酒来说哈，其实只有葡萄酒对身体还是有一定好处啊。啤酒啊、白酒对身体、对肝脏啊都影响比较大。 比如说一些女士做了类似于什么水光针呀、或者是激光啊、这种项目的话，这要是一两酒喝下去的话，会怎么样？ 发红吧， 见过吗？比如说头就肿起来。 不是，有的人是对酒精过敏吧？但是就是我讲，我们西医对酒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比方说，有些人说做完手术酱油要少吃，怕色素沉着。 对， 其实这个倒没有那么严格。但是我不知道您这个准备的问题当中有没有说发物啊？比方说这个发物啊， 有啊。下一个就是海鲜类的。 对，什么叫发物啊？这个发物，白灵，什么叫发物？哪些您举举？什么叫发物？ 我以前总是觉得要拿水发一下再做的，像过去的什么干海参呢、干的蹄筋儿啊，还有什么？ 不是容易让人发它，比方说牛羊肉啊。牛羊肉、羊肉是发物，牛肉还行。 羊肉 那是发物，就是你如果真的做完手术，真的 吃火锅、 不建议吃羊肉。牛肉还凑合啊，其实这个叫是鸡和鸭还好一点，这种白肉稍微好一点。那么鱼虾肯定属于发物。中医讲的是发物啊，螃蟹肯定属于发物。所以这些东西的话，你做完手术确实不建议去吃啊，确实不建议吃。那么同样包括您这个火锅的问题啊， 辣火锅。 辣火锅有时候它上火也是挺麻烦一件事儿，你不知道哪个地方长一个疖子。上火，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应该少吃。对，尤其刚做完手术之后还是少吃为佳啊。另外呢就是其他的 管住嘴很重要。 那管住嘴很重要。其他的呢倒没有什么，吃喝这块对于西医来讲啊，不像中医要求那么的严 格。 对，鸡蛋是可以的。牛肉是可以的。猪蹄儿啊，这种蹄筋类的东西，做完手术以后，我们还 补充点胶原蛋白。 我们主张吃，比方说做完隆胸以后，我主张吃猪蹄儿。对， 好吧。那也就是说哈，大家就是尤其是在春节之前，刚刚 我们说这个刚刚是不是也一般有一个这个时间的限定？ 时间的话呢，肯定刚做完手术属于刚刚吧。一般来讲，我们说一个月之内都算早期， 哦， 甚至三个月都算早期，但是也一般到不了那么久啊。这个两个星期到一个月， 嗯， 我们都算早期。 起码在这个年前一个月，如果您做完一些整形美容项目的话， 嗯， 那么在春节期间，您的饮食啊，或者说去冷的地方或者是热的地方玩啊，这些就需要有一定的注意了。 对， 因为总归是您注意的越好，相当于是配合医生让自己整形美容的那个效果状态更好，保持的也更好。 没错，我说到那个冰雪，我倒想起来以前我们做完隆鼻啊，以前啊用假体做隆鼻那个时代，比较风靡的时代啊，去那个冷的地方，它一冻，那鼻子确实是不太好。 是因为就是本身毛细血管它的那个充这叫什么， 可能 供血可能就不是很充沛。 对对，可能 这个时候您再动一下， 嗯，这地方比较薄，这个隆鼻嘛，他做的有些医生可能他选的层次呢本身就比较薄， 嗯， 另外你再去冰雪的地方，他把这个表面的皮肤一冻， 嗯， 确实是不太好。这个倒是真有过，因为现在用假体隆鼻，由于这个玻尿酸的盛行啊，假体隆鼻越来越少了， 嗯， 所以现在呢这个事儿倒是发生的少了。到以前我们真提醒做完手术还有一个什么流鼻涕，这个你到了这个寒带啊，其实感不感冒都流鼻涕。 对对对， 哎，它就是这个对于 鼻腔自我的一种保护， 哎，自我的一种保护。所以您刚做完隆鼻手术，鼻涕一把泪一把，鼻涕一把泪一把，肯定不怎么太好。 鼻涕， 对，然后你老这么醒，对那个假体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的。所以我还真觉得，因为您说到这个冰雪了，我倒想起来以前隆鼻这个问题啊，确实不太适合，尤其隆鼻手术不太适合去冰雪地区。 好的，嗯，这个时候还真的就是我们说选择用这个长假在家歇一歇养一养，嗯，让自己刚刚做的整形美容项目能够达到最好状态， 是 反而是最佳选择了。 所以我老说没有好医生，只有好病人，我就是特意强调病人的配合。 哎，对，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关注新年新气象，面部整容大盘点。您可以继续来和北京朝阳医院整形美容外科主任医师范俊峰教授一起互动和交流。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是我爱问医生。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手机可以登录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刚才呢是提到那个埋线提升了哈， 嗯， 现在呢大家是在医院也好，或者是到一些医疗整形的这个诊所也好，埋线提升的这件事儿被多次提及到。当然了，通常我们说就叫埋线提升，但是呢在一些机构里 面民间也叫线雕，嗯， 对对对，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名词儿哈， 嗯， 有网友就问了，说这个埋线提升适合哪些人，术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首先提醒您一条，不要大笑。 那对，术后不能大笑， 嗯， 就是嚼东西的话别张大嘴啊，你把东西弄成小块吃 真的会崩断，啊， 觉得这个是真会的。我有一个印象哈，我有一个病人啊，是给他做完手术以后呢，本来两个月就应该恢复的不错了， 嗯， 他呢两个月见到我的恢复的不太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您这个有什么感觉，他说我中间曾经有过这样崩的这种感觉，崩就那个两边啪崩开了 啊， 对，他有这种感觉， 感觉 有感觉到。我说，我就问他，我说您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这个小学老师，每天面对的那帮熊孩子啊，我就老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着急呀，他就老这么喊老这么喊，可能老是张大嘴，他没办法到那个时候， 哦， 哎，所以他恢复的不太好，所以这个情况确实存在的。那么至于适合哪些人群呢？ 嗯， 一般来讲，你既然提到埋线提升了，那它因为埋线有不同的作用，提升是其中一个作用。 嗯， 如果是埋线提升的话呢，应该适合于这个，我们的经验，28、29岁以上的女性。但为什么说年龄这么小？说有的人说是不是得老人才去做这个埋线提升啊？其实不是，我现在发现28、29岁的女孩子，就很多人的脸已经开始松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的现在生活习惯造成的，饮食习惯造成的啊，但是确实在我们的病人当中有不少是28、29岁的女孩子。 嗯， 那么往上多大年龄比较合适呢？一般来讲，确实应该60、70岁的女性就应该做这个除皱手术了啊，她不应该做这个埋线了。可是现在女性 老年女性保养的比较 好。 对，所以有的我们最高的年龄放到了70多岁，73岁，有一位女性给她做的，她确实就是不错的。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年龄越大的时候，我们也不太敢给她动手术了，毕竟安全第一啊。你70多岁，你给她就为了做这么个手术，你说最后出点事儿怎么办？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她做个简单的小的改善就行了。所以当时这个女性我们给她建议就是做的这个埋线。所以说年龄最小的是差不多28、9岁，那么到60、70岁都是可以做埋线，埋线提升的。 其实刚才你说的那个28、9岁哈，在那个使用化妆品的那个分级里边，它针对的那一类呢，通常是30到35岁，叫做初老。 初老 级别、 哦、 对，其实一般是这个时间段可能我们说提升啊，这样的一些化妆品适合您了，那么当然了这个埋线提升的这个项目可能也比较适合您。但是刚才像范教授说到了一个关键的点，年轻人我们说不注重各个方面的养护，显老越来越早 啊，真的是。 而一部分老年人注重保养， 开始注重了， 人家反而是皮肤状态还真的显得比较年轻。 那确实这个情况很严重，就是28、9岁的有时候他和35、6岁的不好区分。这确实你得问他年龄才能知道。 所以你看真的是皮肤的这种状态，我们说从小的时候开始可能保养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 是的是的，所以说是要靠养的。 对，再来看一看这位网友的提问。歪鼻不仅影响美观，可能还影响着健康因素，特别要留意些什么呢？外部外伤正确处置。 鼻部外伤 啊，千万还是要谨记的呀。哎，这个歪鼻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过，尤其是鼻外伤的那种歪鼻，当时有一个时间点， 对， 多长时间之内我们一定要去处置这个歪鼻这个问题。 这个歪鼻的这个是两件事，一个是鼻外伤，一个是歪鼻，这是两件事。因为歪鼻有先天性的，也有外伤导致的歪鼻啊。那么我们先讲鼻外伤，鼻外伤的这个早期处理时间，我们认为最佳的时间是在10天左右，早了也不行，早了你这时候给他复位的话，它里面肿得很厉害，你这个病人也疼，效果也不好。那么再晚了以后它长住了也不好，10天左右刚好是这个肿胀消退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去给他做是最佳的时机。所以那这个时候应该去哪个科做呢？整形科也可以，耳鼻喉科也可以。其实很简单，那么进到手术室里，局麻，然后有一个我们叫鼻骨挺子，啪一掰，但是会出点血，然后就好了。但是呢，这个如果您要求高，也可以全麻。那么的通常呢，我们是局麻就可以， 就可以的。 哎，对，如果你这个时候做一次手术，这个手术很便宜。如果你这时候不做的话，那么它真的长成畸形，长成歪鼻了，过了一年以后您再做，那个时候收费就很高了，因为它变成了一个畸形矫正了，收费很高，而且还得是全麻，身体又遭受一次损伤， 是不是需要把它那个歪的地方先给它 截开， 断开， 哎，断开，然后再给它复位。所以说一定大家有这个意识啊，如果我们今天这句话能帮到您的话，我就觉得是我们今天没白来啊。 如果您是鼻外伤导致的歪鼻，记住一个恢复鼻子正常状态的时间节点，就是在伤后10天左右。 哎，对， 早了也不成，晚了也不成，这个十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它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了。 是的是的是的。 好，我们稍事休息哈，马上要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整形美容的那件事儿。新年新气象，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够身体健康，变得美美的。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继续来和您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 把闹钟关掉，别叫我太早。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

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在年前呢，很多爱美的朋友哈，也是趁着这个长假嘛，做了一些整形美容的项目。那么上半段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您要去海岛呀，需要注意点什么，去东北特别冷的地方去看冰灯，您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包括有一些所谓的中医讲的发物，哎，那么做了一些项目的之后呢，您这段时间的这个在吃的上面呀，可能是需要留意的，尤其是像酒精、辣椒，我们说偏刺激这样的食物哈，能省就省了吧。 羊肉、海鲜， 对，羊肉、海鲜。然后呢，我们又说到了这个鼻部的外伤。一说到这个外伤呀，其实特别不希望，但是每一年过年、 春节期间。 都会有各种各样想到和想不到的外伤的出现， 高发，对，小孩啊，这个时候啊比较容易受到外伤， 嗯， 大人一疏忽，小孩比方说玩炮仗的呀，或者是拿什么刀啊，不小心啊会伤到自己。那么如果是出现了外伤啊，我还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找整形外科做第一时间的处理。那比方说缝合，如果第一时间是整形外科的医生缝合的，那么效果肯定要好很多。 怎么个好法？ 它缝起来精细，那么这个伤口呢就会处理的比较细，比较将来的话呢就看不清，或者呢将来甚至都不需要做二期处理。 嗯， 至少就是它会比这个普通的外科医生他用的针线要细点儿。普通的外科医生粗针大线啊。 哦， 然后呢就中间那个就可能缝出来有时候会像那个大蜈蚣似的。那么如果说是整形外科医生缝的细的话呢，他这个可能就会好一些。 嗯， 所以我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受到这种情况，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去整形外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注意时间，一般我们这个外伤的处理是在八个小时以内 最好， 最佳的时机，过了八个小时就一般来讲我们要延期处理了，就是恐怕不能马上清创缝合了。那么所以八个小时是个时间点，所以您这个外伤比方说是晚上12点之前那么 发生的 你就算嘛，到八点还有这个就超过八个小时了，因为你到了医院再一做一些准备啊，交钱呢，然后排队啊，可能就耽误了。 我想这么问一下哈，前两天我朋友圈里边也转了一下这个北京市属22家公立医院这个过年期间他们的放假还有开的诊室的这个出诊时间的排班啊等等等等。如果说真的就是这遇到小孩我们说这个五官上脸上出现了这么一个伤口的情况下，刚才您也建议了，建议他们让这个整形美容外科的医生来帮他处理和缝合这个伤口。这时候跑哪儿去找整形美容外科医生啊？ 这个就得看一看哪个医院整形美容科还值班。 还值班。 对，因为他这个科呢他平常没有急诊，然后呢过年急诊少啊，不是没有，然后过年的时候能出院的也都出院了，大家犯不着用这个特别着急来过年期间住在医院里，所以这时候看看哪个医院值班，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对，另外注意时间点，有的时候上次我遇到在这个郊县他就犯不着往城里跑了，你这个路上也耽误很多时间啊，所以还是要就近那么找有整形外科的这个地方去处理。 好，第一条首选整形美容外科来处置我们的伤口。 第二条就是时间， 对，让这个以后哈不留疤或者是那个疤痕尽量的隐蔽，不那么清楚。还有就是珍惜这个整形的这个 就八个小时，不是整形啊，就是外科的清创缝合都有这么个时间，八个小时。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真的您迫不得已这个时候就在某一个地方处理了，因为可能有时候哗哗的在流血， 对呀，我得 你不可能 先救命，我得， 对对对，你不可能说这个时候说哎我这伤口找个漂亮点的地方去缝吧，肯定第一是让伤口它止血啊，对不对，所以您就先处理也没关系，所以肯定要把这个我们反复在强调的是把健康 放在第一， 对，你这个时候遇到出血的情况先别考虑美观，先就近找到医院处理，任何一个医院的急诊科他外科都能处理这件事儿。完了呢把这个血止住了，你看那个医院的水平，对吧，你是愿不愿意在这做，那如果说不愿意那您再找，如果说这个愿意就在这处理了也可以，你也别担心，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在后期我们是都能够解决的。 那我这个举手了，问题又来了。 嗯， 如果说先救命解决了一个这个出血止血的问题，这医生就已经刷刷刷，因为通常我听说那个伤口好像内外都得缝好几层哈。 对，如果说他已经给您处理了， 对，他已经给我缝了， 你也就不用，我刚才讲的第二句话就是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你看我儿子毁容了怎么办， 没事儿，您到以后我们还能再处理，我们还有办法。我们反复曾经讲过一期疤痕吧， 嗯， 比方说我们是能够就是基本上除了胸骨正中的疤痕哈，我们都能够处理到，就是将来接近看不见这 种情况，不影响您的这个 观众，对，不影响，您也不用担心。那这个时候您已经处理了，就让它处理完，对吧？处理完然后以后再来找我们。 我想问，就是如果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就在郊区县哈，我已经处理完了，然后呢自己回家越看这个缝合的这个线越不满意，然后呢等到这个大年初七初八，知道您这边也已经上班了，我来找你说您把我这个给我拆了，重新帮我缝合，可能这样吗？ 不能，因为到七天的时候他已经，比方说我们是初一发生，到初七的时候他已经该拆线了，这时候也犯不着马上再去处理，但是这个时候可以开始激光处理。 哦， 我们讲过激光的处理在拆了线以后就可以开始， 很快 啊，对，很早就可以开始了。您这时候我们再缝一次再切一次没必要，这时候可以做激光处理，可以的。 好吧，您看看这个解决方案其实是分成两套的。那么第一套，如果您的这个情况不致命，那么我们第一时间八小时黄金时间之内哈，找到这个靠谱的整形美容外科的医生帮您来缝合处置伤口，这个是最理想的。那么如果不能的话，或者说第一时间我们是先解决了救命的问题，随便在一个急诊，我们哪怕是粗针大线啊，把这个 先缝上了， 您也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对， 因为到了正规的整形美容外科的话，它有专门的那种针对疤痕的这个激光， 针对疤痕的处理，对， 对，拆了线之后， 不是所有的激光都可以，就是我们反复在讲，就是 激光很多种， 对，有一种激光是可以的，不是所有的激光都能治疗疤痕，有专门治疗疤痕的激光。 在这里还要再强调一遍，激光它应该算是一个统称。 对， 我们说有除疤的，有除皱的， 对对对 啊，然后还有就什么提升紧致的、 去颜色的都有。 不同的激光，它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您千万别听到哪儿说我们那儿有激 光，有激 光 您就去了， 您就奔着去了、 对，那效果就不好。 对，还得看那个激光是不是除疤的激光哈。 没错，对。 哎，还有补救的方法，我觉得这个让我挺满意的。哎，过年期间，像我们说放炮呀、崩伤的那种外伤，在这个脸部靠近眼睛、大部分直接就是眼外科。 对，这个时候你肯定先去眼科。如果眼睛伤了肯定先去眼科，对吧？那么很多医院它都像综合院，它有综合急救的能力，你去了这个急诊外科，它是有，它会把各种科的医生都请过来的，你也不需要您去找。那么急诊外科的医生，我刚才说错了一句话，说先去眼外科，我说错了哈，就是您这个时候呢先去急诊外科， 先挂急诊， 那急诊外科他会帮您分这个进行分诊，哎， 哪个医生来， 您可能需要耳鼻喉的呀，需要眼科的呀，需要口腔的，他都会找过来需要整形的，所以您就去急诊外科啊。我刚才有一句话说错了，一定要去急诊外科，由急诊外科的医生帮您来找。 对，所以我们是清创啊，是处置啊，是救命啊。因为以前真的看过，就是先保眼睛，那个时候就什么容貌好看不好看根本都已经排在后面了， 对， 是先保住我们能够保的 健康第一， 然后后续当您的这个五官、容貌它的一些功能啊，或者是外观受到影响了，让您觉得不够美观了，这个时候整形外科我们就可以去求助了。 没错，就像汶川地震的时候，汶川地震在第一时间都是去这个救命，那么在第二年，在汶川地震的第二年，我们组织了一个活动叫重返四川美丽绽放，然后我们又去汶川给地震当中小朋友治疗疤痕，那是第二年的事儿了。第一年先把这个命先救了，然后包括心理辅导什么的，那是当时是比较着急的事儿。 哎，疤痕的话有这个很多所谓的除疤痕的那种膏啊、药啊，那种东西好用不好用？ 不要乱抹，因为有的你要抹不好的话，它真的是促进长疤痕。所以真不能乱抹，就是所以说能去医院看，由医生推荐您用抹哪个是最好的，真是有时候您要选错了哈，适得其反。 就是因为所谓的就是那种疤痕膏，有的时候它是起到那种生机促愈合作用。 对。 但是呢， 还有的它会浓，有的那个膏啊它是会浓的，挺麻烦的，你促进愈合同时它是会浓。所以有时候可能。 什么叫会浓？ 就是中医啊它这个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像我们体表啊有这么一个咱扯远了有点这小疖子哈，我都反复跟大家讲一定要用碘伏去涂抹，哎，包括我们过节期间如果是哪儿不小心划伤了一定是抹碘伏，不要抹酒精，抹酒精就相当于做了个标本， 我们以前做标本是用酒精的， 嗯， 所以咱们有这么一个误区啊，我在几所小学都去做过这个讲课啊，就是一旦出现了这个手破了，哪儿破了，千万别抹酒精，一定要抹碘伏，家里要常备碘伏。 嗯， 但是碘伏的伏是降龙伏虎的伏，单人旁加一个犬。 对， 哎，千万千万别抹碘酒，那比酒精更厉害，碘酒溅到哪儿就是烧伤，因为碘酒的浓度非常高。 啊， 碘伏的浓度非常低，那么所以呢一定要去抹这个碘伏 0.5%， 碘酒就是 2%-3% 了，它那个浓度非常高，几倍的高，所以切记切记家里常备碘伏啊。 嗯， 那么说再倒回来说，比方说我们刚才那个疖子的事儿， 嗯， 如果有疖子啊，我主张大家千万别抹那个中医那个拔毒膏，一抹这个地方就破了，会脓了。那么抹什么呢？抹点碘伏，或者家里有眼药膏，抹点眼药膏，几天就好了。你别着急，这地方千万不能着急，抹几天它就好了。红霉素眼药膏，千万千万别抹那个会脓的那种。 你是遇到过那种因为拔毒 拔出来一个脓包一个脓包的？ 然后就毁容了是吗？ 不，谈不上毁容啊，那其实它发生在可能不见得是面部啊，身体其他地方，你抹完了之后它就出脓啊。你真中医真有这种拔毒膏，所以呢我建议身上有疖子，咱们过年的时候上个火啊，吃什么东西， 很常见 很常见，抹点眼药膏或者抹点碘伏都可以。 哎呀，这个我觉得提醒的特别的有必要，就是到了过年期间嘛，经常是一家子团聚，这每一家都有几个大厨， 那对， 就是在过年期间负责做饭的 啊， 什么婶婶啊，什么舅妈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物。那么在这个切菜烹饪的过程当中，我们说被切伤的，被烫伤的， 对， 哎呀，这些情况都特别的多。 烫伤呢是这样的，如果那个油溅到手上了，第一时间拿凉水赶紧冲， 降温， 哎，赶紧冲，这是第一件事哈。那么第二呢，家里有一种叫那个烫伤油啊，那叫红，叫 蒿子蒿油， 蒿油是吧哈，蒿油，哎，那个东西要常备， 欢子油， 欢子油，哎，欢子油就放在厨房的那个最好找的地方，哎，这个要常备，谁家没个烫一下的哈，抹点这个东西啊，第一时间先冲，反复冲，冲长时间冲， 拿凉水冲它。 对，还有呢就是说如果那个没有起泡那种啊，我们以前讲过，到起泡就是前二度烧伤了啊，没的深二度烧伤了，那么没起泡就前二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出现红哈，一片红还没起泡，还有冰箱里啊有那个冰块，比方说冰箱里咱们我们家现在常备一个冰块啊， 我们家是冰袋， 那冰袋，对，这个冰袋呢隔一个毛巾放在这个上面去冰，不要直接的去冰，直接冰就把烫伤变成冻伤了。哎，这个冻伤跟烫伤在处理原则上还非常类似，它也像这个，它也是这个一种这个创伤，所以说呢隔个毛巾去冰敷是可以的。冰敷一会儿慢慢，有时候你处理的好，尤其那小孩哈，刚磕倒之后或者是刚烫了一下，你就这么冰敷上，哎，它那泡就不起来了。 对， 如果你要不及时的去敷，它一会儿呜呜起个大包。所以说这个春节期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法。 这个是家庭急救处置的一些小妙招。 对。 对。包括这个里边，其实这个妙招如果你做对了的话呢，直接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如果做错了，真的容易让我们 适得其反。 而且让我们的容貌上出现很多的这种影响。 如果还有一点，如果真的起泡了的话，那就属于叫深二度了，深二度烫伤。那么到起泡这个程度，切记自己不要把那泡挑破。 它容易自己就破掉呢。 那自己破掉就没办法了。 嗯。 千万自己不要挑破它。然后真的需要的话，你到医院去。医生会帮你把它弄破了以后呢，会外面包扎一下，里边加一些这个敷料，它就不容易感染。因为这个膜本身也是生物膜，也是一个促进愈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物敷料，所以你把它要弄破了，等于说让你里边的这个组织直接面对空气了， 细菌进去了， 对，感染的机会也比较大，所以自己千万不要管它，然后到医院去，医生帮你弄，很不太难的就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对，其实我们说有一些人做这个激光项目哈，他主要就是想除掉年轻的时候的一些这个痤疮的印儿啊，或者是一些外伤留下的那个色素沉着的痕迹，那么这些沉着通常都是由于我们自己当时的处置不当造成的。 有这种情况。 那像刚才范主任特别提醒到的，我们的这些点都是非常有用和实用的。如果是切口的外伤，记得家庭一定要必备的是碘伏。 对， 伏是这个三伏天的那个伏哈。 如果实在没有碘伏哈，眼药膏也可以。如果实在没有碘伏啊，眼药膏也可以。 它比较温和，对吗？ 对，先把它冲洗干净，一定先冲洗干净啊。冲洗干净以后， 我通常假如说我来处理，先拿碘伏给你蘸干净，蘸干净以后再拿眼药膏一抹，你什么都有是最好了。二者没有全有的话，你只要有一个也行， 也可以。 哎，对，这边或者冲着那边到药店赶紧买个眼药膏，买个碘伏回来。 对，其实碘伏我们家就是必备的。 对， 切记不是碘酒，也不是酒精，而是碘伏， 特别特别重要。 对， 有时候老人呐、或者年龄大的人，他不太注意这个，上来就上碘酒。那就麻烦了， 就烧坏了。 对，就这个碘酒精这个误区不知道怎么形成的，就是咱们好多年养成的习惯是一破就上酒精，那小孩疼得哇哇叫，而且将来还留疤痕。 哎呀，我觉得我们好像就是在健康科普这条路上哈，这个一家人都需要进行一些最基本的专业知识的储备， 对， 才能够避免在你可能无知的时候受到更多的伤害。 对，是这样的。 好，健康加油站，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年新气象面部整容大盘点，也欢迎您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哎，说到这个面部整形美容注射，哎，现在这个注射整形美容是特别常见的哈，大家也经常管它叫做微整形，认为特别简单，很多的宣传语也是，就是您中午吃个午餐的几个机会，来我们楼下吧，我们都在一个写字楼里面，这个项目就可以处置了。 没错， 这个可不可以？ 当然我们讲这个注射这个微整形确实是微小的微，但是在我不知道记错没有，是2017年还是2016年啊，卫生部专门开了这个会，卫计委专门组织开了这个会，当时专门讨论叫不要让微整形成为微整形，就是微小的微变成这个危险的 危， 哎，专门卫计委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说微整形实际上也是目前发生问题最多最严重的这个整形美容项目。 嗯， 为什么呢？它基数大，数量多，而且大量的都不发生在医院。有人说 80% 发生在生活美容场所，悄悄的在给你打，违规在操作，那么导致大量的问题。实际上微整形我们讲就是双眼皮啊，真是难看也就是难看，它要不了命。而微整形现在我们讲注射会出现什么呢？打进，一个是打进这个导致这个失明， 哎， 打进这个眼部血管里导致失明、栓塞、失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导致偏瘫，打进脑子里去了，导致偏瘫，还有可能导致植物人。 哎呀， 所以说它这个危险比双眼皮的危险大多了。 嗯， 双眼皮顶多是个好看不好看，这个就直接要命，直接瞎眼。 嗯， 所以说呢，这个微整形确实不要成为微整形。那么怎么才能不成为微整形？我们讲的就是提高这个意识，一定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整形美容的一个项目，是一个手术，要去正规的场所找正规的医生去做。 嗯，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找个人就做了。 对，其实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容易导致这个眼睛瞎呀，或者是这个打到脑子里面的，就是我们这个额颞部，这个地方呢有一些人就是偏凹嘛， 对，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要通过这个注射玻尿酸来填充，有这样意愿的求美者特别的多。 对， 但是其实在我的身边，像范主任包括我其他认识的一些整形美容的这个正规的医生哈，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风险等级，我们说真的挺高， 极高极高。 对于 去年在我们全国啊，就是我所知道的发生了7起就是打脂肪填充太阳穴这个部位出现了植物人。 哦， 那据说还比我知道的还多。 所以越是真正来做这个的专业的医生，他们在进行处置的时候反而是越是谨慎，让我们觉得小心翼翼。但是越是那些不靠谱的医生哈，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医生了，我们反而听说没问题啊，来啊，我这就可以给你打呀。听到这种话，不管是不是朋友介绍的，不管外面传言他多么多么的有名，都要告诉大家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因为您想啊，这瞎眼、植物人、瘫痪要命， 是的， 都够要命的。 没错没错。 所以呢整形美容这件事儿，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做科普，求美其实是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少的共同的心愿，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没错。 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有哪些内容想要提醒我们，尤其是快过年了嘛。 我觉得啊，今天啊就是虽然是个整形美容大盘点，但是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明天就是年三十。 对。 年三十，那么这过年期间是个喜庆的祥和的这个假期啊，希望大家把这个假期过安全了。 嗯， 那么第一是小心谨慎，千万这鞭炮是绝对不能放的啊，也不允许啊。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一旦出现了这种外伤的话呢，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处理，采取正确的方式去处理。我们刚才都讲到了烫伤怎么处理，那么这个 刀割伤 怎么处理，哎，这些东西我们跟大家科普了一下子，切记切记，特别重要。另外把自己孩子看好了，还是不要发生最好。 对，包括其实我特别想提醒什么呀，每年过年的时候老人被鱼刺卡喉的情况， 哦对，这个事儿 都有。那这个可能就是脱离我们节目之外，但既然说到安全这件事情嘛，好，我们也是特别要提醒， 千万别拿馒头往下捅， 也别拿醋往下泡。 对 啊， 对， 第一时间我们就到这个医院急诊那里去，真的专业医生可以把你在家忙活一身汗的那件事儿秒秒钟解决掉。 醋可以吧？ 真的不行， 不行，哦， 达不到那个软化的 效果。馒头是绝对不行， 绝对不行。他 使劲往下捅，这不是怎么想的？这么多年的一个误区啊， 是这么多年的这一个误区，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误区，每一年都在发生，而且真的有的时候就发生在我们认识的亲朋的这个身上。 我建议啊，少吃点刺多的鱼，吃点那个大刺的鱼。 啊哈，我们海鱼哈。 对， 所以呢，这个过年送礼，我们就送点安全的食物吧。 没错。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最后呢，健康加油站也是要跟大家提早来拜早年，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够和气生财，变得美美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对， 好，那明天开始呢，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新年新选择，我们连续为您送上七期健康新选择的系列节目，也欢迎大家每天下午4:30到5:30届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菊峰教授的做客，他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和每周三的上午，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面诊啊，我们来寻求专家的帮助和咨询。健康加油站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们明天下午4:30欢迎您收听春节特别节目。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今天夜间我市受到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水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25至5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1级优，其他地区为2级良。